谁为雨，不谁明天杀走与朋友，打走几三斤。那良心靠着我妈不想你们人命在我的不成人，那你那个是嘞那个人让我们仔仔细细来是分明。 今天是最有个良啊，上海发邮单10万块遗产，也开庭审判着。昨日子的发邮里的同志通知财产户和金彩萍来谈话。该说里说，接电话下来，秦玉珍有一个养女叫秦芳芳，在那四散的辰光，就勾结拨了里的姑母秦玉珍家，共同生活只有5年。在那6000年，秦玉珍过世之后，里孤苦伶仃，500人照顾，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起。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养女的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秦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财产户得知金彩萍听见，可是歪打脸的了，贴得了不让高问。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10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搿张养女的笔据了，让罗西在个手里向，搿个罗西在了半个个门前，已经把你拉住过来着。搭你讲啥个呀？你拿搿张笔据嘛卖拨你，代价是10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拿搿张笔据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罗西在个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家与那的子娘三个彪子的泥巴是干唧唧活的呀，他说秦芳芳肯吃你200万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大过去的。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家绝世你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萍即使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不起宋吉镇谁猜过那么这样后了，为他自你找我们家一牙天分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我自己勾地心大致的事物心之慌忙勾搭发油门口来等了罗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罗师弟们分见面，那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金彩萍啊，带头机关的啊，改好了这样的浪向。搿只水道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追追的路，沿海加地通。今朝一个当中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爆发，搿人已经推至下来个这样。阿姐啊，阿姐啊，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眼死个嘞，10万块性命交关困得着个。 阿姐啊，你哪样子啦？ 哎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完结个做。哎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辣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面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间啷么想侪不开。 眼睛抢过来，搭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30滴嘛伤势的，三个菜肉头上还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哭哭吃着还是眼贼，自家一头补牙吃着下去，用不着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打去办的还是会。眼睛脑子两粒牙撇过来，嘴里向一塞，侍龙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牙一直下去。 哎，妹妹啊， 那 到奶奶里向去坐一歇。 好 的，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我们来追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洞门，嘿，李乡子客厅的来得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台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了，阿姐啊， 哎， 你两高头三个吃喝等来不是个？ 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我 今朝开庭，寻芳芳也出场，为此也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根本至少昨日知道谁带着上孩子了， 少 来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哪怕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还乖。 哎呀，妹妹啊，妹夫要忘记他呢。 那 寻芳芳的三句话的还是李爷家的呀。你晓得罗叔是一举足轻重是个眼睛人呀，所以我王定来老师家么不离口是个这样，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当你通气这位 透明的秦发发，谁个不能随时有告呢？这些对于今天的种事体嘛，阿姐啊，大初辰光个水帘子一拉地呀，努力配出来，望着王浦江里一抬头嘛，是凡事大吉这位。 嘿，还要光形容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透明人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今天个大欢喜，带着大个人大不运，我一点点话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想三个双子变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天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我把你俩搞的个命根子。 那哈家， 哎 呦，阿姐啊，你快点失娘！ 哎，这样看个女人，哎，良心之问。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托了老师的身浪下，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在欧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登言之辈，好有舌头结棍个，加上部分的地头。阿拉上海，我搿张笔据买不值金彩屏搭钱彩花，为得上俗，哎，不利发言，就是自家儿子大讲，而且搭情况放辣辣台里哎，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秦芳芳讲，你也偷玩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到我手里向，答应搿场官司不辣我身浪。那是不得了的，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得与中公们啊发外与苍公，各不得石头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啊，居然被你打得子目的，阻止秦芳芳的阿婆来海子。昨日子的陪子秦芳芳到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松一。后妈不能给把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哈哩。今朝一听着，山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这是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先说家高夸脚步马正前头追，叫什么？娘，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发过的命，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子？现在么心两三只错，所以最大该的发有门槛，贴门跟谁，搁在头单间里向一头， 谁拆乎眼睛就好见得嘞？你对自家一头么，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说已经看见的，那叔叔俩来不及走啊？不来发，硬硬头皮搭在里向。 哎呀，妹妹呀， 那啥来的 呀？哎呀，你来的谁来的呀？你这种光景么谁带自己的？哎呀，现在天地中啊，看个不个的。阿姐呀，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看阿姐么手头有件作业过。 奶奶， 老发狗玩去呀？这一面忙来买，一面了浪。哎呀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心里难过嘞，总是 的。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妹嫂姑娘。 哪个有个？ 妹嫂辰光在上海来个家。 昨日谁来个呀？ 怎么上了不是在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车呀？ 哦。 刚你那部车子嘛，铁路不十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汽车病了，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掉来，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还是挨来，骨头在手指来， 一到上海就买租了，哪能再来客呢？都呢，阿姨。 哦，是这个道理了。这么事情妹子啊，你今朝一股子来个了，为了那个小酒店一带来个家。 小酒店？ 嗯， 阿姐呀。我一分两个小四娘嘛，还得来啥小酒店呢？ 哎呀，那我姓芳芳喂， 啊，来我芳芳，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这妹子 啊， 那他你们哪个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也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个。 你别忘记他娘，那他你俩搞的嘛，应该是一条路喂。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人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我啥个意思讲？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走得路得起， 肯定是到哇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棍不是么摸不上路的。 这哈这哈这个总是天天提缸里在。这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还会得打顶芳芳一道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四娘真正是作孽狗。给路上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的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到分开个个。那啥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那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院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说也是那阿姨送我回来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都是金武堂五香中点，谁是那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挺上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别具扛到子今朝，所以了，临终事体嘛，非要那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都晓得个呀。我里个人妈用个呀，菩萨心肠呀，听着这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的呀，总要搞点道理的喽。所以了，还不在没得嘛，跟个上来再玩。 现在我就没面对不灵了，还玩。要是弄进菜瓶上闹了，阿姐，你就跟。 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啊， 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喽， 阿姐呀。到狗血人光么，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三。芳芳养女身份么，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么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说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么？你更讲不注意个这位，那么你倒说说看呢？眼睛里个事体么？那还白呢， 妹儿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再还定金。阿弟呀、那张遗嘱是假落西呀，一摊不到台面上来个，就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叫太极不着十步米呢，要投七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本来人家一说是我们新阿兰个走啊。哎，这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大恶，看上去该打官司，但我亲上不少子米个走。 当然， 谁猜我是吃得了水家冰冰硬个走呀？用作的是我的衣裳，一拉么先将我衣裳拉不脱。阿弟呀，你拿个啥样说法子？ 妹妹啊。自己胆子给个地步这样想不通人不用人的这样子了，只管你两道的个命不人家多，夫妻不人家恨，我可还是干完趁在代理下大方有流动之气刚一下，谁就退出个车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是刚你们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好 对 呀、啊、你又不是他这个种样子，我是父母 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 啊， 搿张笔住了奶水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家做来当时一场空呀，搿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裤子一口嘛，我话有这个干的，细子嘛可以眼啊闭个嘴。 阿弟呀，听着那李亮上海话嘛，讲个为啥好讲呢？既然呢都不相信，要考考嘛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我看看吧。 金彩玲的手脚这么像报道，抓到 太不听过来，奴隶恨得把粉丝在盲镇地上一躲，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段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一闪个渣子都已经打来着， 不走地来带荠菜和妈妈。 妹妹啊， 阿姐啊， 这把家的本事。 那家 洗菜户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舔脚。哎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邮里张通知书，打来把本事噻。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能有一套，我有两套，我不是哭丧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江湖，要想神得个我人。外面要吹了，精彩评气得了昏天黑地，西装里努力大摆一波胸部， 谁猜火人啊？我这是冲上来，枪枪的啦！ 哎呀呀，你个把好心 啊！你个傻嘴心， 你个黑眼睛啊！ 你个心思， 那一种思念，一种 苦啊！你开啥人来？ 今朝双九奶的四岁，多少吃上子的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的，里屋嘞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列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脑里作揖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这个。 哎呀，那个味道是的啊，亲姑奶都家务事哇，等你开开 开开开啊，别拉去啊！ 我得你一台来个，你对啥话等我讲下子呀？ 一台来个， 一台来个。 俩高头在门前里头为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雨挺，一戴小金一么两百步之人。身材美匀称，身量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见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啊！芳芳， 你的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一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傻子。今朝个邢芳芳，你拿荠菜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爷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着呀。眼睛们这个律师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这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是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不算是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就何会变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三个只米呀，是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别致噻！ 哎呀，怪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荠菜河，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没？ 你们白宫里去了呀， 婶婶。 哎呦，不够到噶， 娘娘。 哎呦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口气是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味道哇？ 哥哥，阿姐啊，那么你再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叫？ 哎呀，奶奶呀、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嘿，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食，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叫难过。 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耍个头领上，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阿爸，那天光你落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夫来了，不得法呀！ 你想想看呀，你到娘娘的男人，马在马来西亚一转头，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可从你这事，不晓得那还可我来个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嘛，谁晓得这？可从你这事，真的我里为也可 啊！阿爸，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空吃个。 天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一牛两你三分个。 哎，阿爸啊！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日是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假 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档次，不能够再这个，不是水头子。 金彩屏下苦肉计一功夫错，神的美啊！但是彩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娘。 再来看看那定心汉子呀！跟我们聚他起来，发现比那回忆深刻，回忆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无个呀，芳芳啊。 这花金鸡呀，风是花。 到湖边里，我的是到金台三人说发下时代，一打五八个水边，一打没头我来，真是吃点八卦天涯。 大伙大哥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情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真彩的我无，我的脚带骨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大大，那他个蚊子咬那个是草根子头了孩子喂。 阿芳啊，你都婶婶神经浪线不到正然的呀，不好是有那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是要发烂毛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毛病的怎么？爸爸，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这位老同学 心事了呢。是老高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算我们来。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然后呢，秉公八号，百里道歉，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能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呢？都开个价啊！这这凑够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单身个小人噻，恁这个苦肉计该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我离开错吧，不要那大庭广众么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何天？ 你自家人啷讲讲呀？用不着恁来托住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个事，别拉去， 俺就开台去。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能做个臭主意，统统都要接楼。 哎呀呀，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霉死了两三十个人子，既然要接楼，上来把侬搬入门第，但你屋里向来讲起那个事体，接楼接楼难。 哎呀，当初辰光你讲过，只要你不肯吃一万块洋钿，我不信侬个啥必须马上后里向一刀头，还是你说干。 哎哟，都好办事嘛啊！当初人光难得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得。现在人光多打一步，俺不知道是不干我难得。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说人，我专门的说句话呀。我等着深深在当时里个打了孩子呀。 芳芳，千错万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算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这个王师郎呀，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姐妹你弄个啥笔具，是为了五百万方，这还可怜面孔，手里个包布，你放心啊，给我等到深深来海湾，虽是五百个啥笔具，那两女生们同样可以胜一个。 对呀，大多辰光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的美娘娘在了老下面 了，没真闻， 这家亲眼目睹么鱼跟鱼配。少年也想非礼那养女的身份，哼！我不想知道你拼命。 阿芳，那位姐妹你弄个啥笔具，吃得不高的，不个手高。 阿芳，害得我同弟天天外头人买，心又不来 塞。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这王七郎们，心又都带了个王浦江里去管。 第一浪个六十岁都为了那二哈些，今朝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家地皮光了孩子。但是西南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析的，怎么了？余心来刚地奔着听听，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冲淡的姐妹，我也要玩死玩的啊！ 告诉你的吧，到狗血辰光再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噻，他爱咋地噻啊！ 听着，芳芳当个你大哥已经担子几个噻，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噻，难道可哪能啊？这个今天下来又开了两高头，等于没得人看哎，怪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闭门无气的海湾。这个那头里发昏，胸口发闷，偶让老飞翻出来嘛，过外去的也浪发作灾。 哎呀呀，我个贼！ 你太火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这些的一个总事情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海了哇！我们上回马先生说是不错了哇，我哪位分先生了呢？哎呀，天 啊！哎呀呀，我个马来西亚的青年啊！啥子我等了该打入一个中队，这个中狗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多个呀，你们得听天弄然起来给记者，那么这几年你只在高头遇到哈苦法呢？ 你哪可能人家先？ 我那是浪子的， 两高头一是苦一是难。就像边上邢芳芳眼里得了让火下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论关系才是自家的亲眷，但是让思想感情上下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你看，李作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母亲母女种种表演，真是人第三家费又可付了。给他所有的人在了让哭，三个哭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受伤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哎， 婶婶，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着我来，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地讲。所以，谁采访到金彩萍、三姑娘、上次法庭也在听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心态，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关子，还是一桌的夫妻要讲啥么子？咋性命交关的？老乡，你都激动死眼睛，盯着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杆子吹过的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睁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邢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你别哭呢，你说你也是俺说的了，我于是不在你俩高头因为他一双你心在儿子了，你哭嘛别哭啊，就是这个嘛，那你俩高头狠狠接批评的灯，娘你是最倔勇的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打你自己嘛，你才够着的个呀，你大娘啊，大的兄弟别睡我，老娘你看着看着啊， 烦今家谁家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是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静， 真金屋里恶狠狠，人在屋头把自己生机会输尽，太聪明对我心发发皆是神语，神那雨蒙蒙一人人，也莫有他一心 天家子呀， 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该上教干，那反给个同地爱给个人， 哎呀爱那个死太那个小死人啊，你上次那都大在外苦嘞呢， 说来快眼的提不上见不了国家，我可是说了下五百个从英雄汉后，我不相信 开 的铃声响，丁芳芳眼里卡卡口带着这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庭了，一上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家的陪同之下硬